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不同于雪上训练，主要围绕着技战术训练展开，障碍追逐项目在夏天陆地训练当中更加侧重于技术细节、核心力量和运动员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来听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国家障碍追逐队运动员哈斯提尔，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本赛季国家集训队计划开展以下几方面的训练：夏季陆地训练。一、山地自行车训练。山地自行车训练不仅能显著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和下肢力量，还能够训练对复杂场地地形的适应性和反应能力。目前本项目竞技水平最高的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在非雪季均采用了此种训练方法。我队计划在亚布力集训期间利用当地山地自行车场地进行了训练。二、专项技术训练。在室内利用体操垫、海绵池、蹦床、平衡球等各种器械模拟障碍追逐场地特征地形，开展专项基础训练，可以单人进行，也可以像障碍追逐比赛一样四人同时进行，可以提高运动员的平衡性、协调性、稳定性、灵敏性和肌肉力量等综合能力。三、陆地模拟出发训练。出发阶段，滑行技术对本项目的技术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通过修建覆盖人工雪垫的陆地模拟出发坡开展训练，有助保持正确的发力和动作模式，细化改进出发技术，配合视频技术分析和运动力测试，是非雪季专项训练和监控运动员竞技状态的有效手段。四、其他训练方式，轮滑、滑板等均是非雪季专项训练有效方式。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哈斯提尔的介绍。下期节目我们将会有请波拉夏克为我们介绍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国家队雪上训练具体的内容都有哪些。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